记在心。说这个一年下来有多少个纪念日节日与抗战有关呢？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首先是下周二7月7抗战全面爆发，9月3抗战胜利纪念日，9月18号这个甭说了，918事变纪念日，9月30号烈士纪念日，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国家公祭日。说到9月3呢，咱们多说一嘴，这不是有假期的说法吗？这假怎么放？简短截说，3号到5号连休3天，倒休了，是吧？这个虽然说也是假期，大伙踏实的，该歇歇，该玩玩啊，该乐乐。不过呢，建议大伙儿至少参观一个抗战历史遗迹，是吧？北京很多呀，也不单是焦庄户，也不单是卢沟桥，还有很多呢。啊，正是抗战这段大历史，多少人来多少事，莫忘当年老战士抛家舍业又弃子。是啊，必须的呀，那会子国家民族危亡啊，还哪顾得上家小啊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，半个多世纪之前，这些抗战老兵抛家弃子，保卫祖国，浴血奋战，献出热血生命啊。时光匆匆，70年过去了，这些老战士们已然进入了风烛残年，他们言道，我们不怕死啊，当年不怕，现在更不怕了，怕什么呢？怕被遗忘。一言以蔽之，尊重老兵老战士，这是一个民族的良心，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全体国民的光荣，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再论的。 不也一小三爷，干三爷，小三爷，干三爷，小三爷，干三爷，小三爷，干三爷，小三爷，干三爷，三爷，干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我不带小包顶了乾坤，不念了你好小专心打针，不念你是一个看过老臣。 寡在就不听谗言，直到你开国老臣。正是万里长城永不倒，人民军队要管牢，整肃纪律很必要，逮住耗子是好猫。什么事儿呢？新华社中国往事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中央军委批了啊，全军要依法依规整肃财经纪律，财经工作在部队管理当中那太重要了，大军出动，粮草先行，是吧？六的方面，69种财经这方面违规的情形要整治，必须的，包括那个小金库啊。以往来说，部队这边啊，这方面的教训经验恐怕也是有啊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有这个例子呀，不多说了，这不是小事儿，事关长城啊啊！你看人民军队嘛，钢铁长城嘛，你这个历史上它也是再论的。 你再把你的大枪看一看，长枪身具有打不开栓，枪不擦就在那个马敌人挡。 思想上不怕羞，心不良言不明，欺我不分欺人一环。你虽有良言，不能把狐狸变；你虽有长枪，不能够保江山。 正是未成年人得引导啊，教育问题可不小，否则孩儿他不学好，违法犯罪他要趁早啊。啊，国有此事吗？有啊，人民网新的这个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调查显示咱们国家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显著啊。未成年人犯罪他这个年龄以14到16岁居多，有那个少年啊犯罪嫌疑人逮住之后说了，嗨，我早就想好了。什么想好了？我是14岁之前，我是啊从小就立这个志向，好吗？14岁之前怎么着，我得大干一场，要不然就晚了，这辈子留着遗憾了啊。呸，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这个的，这在历史上那位说再论吗？再论，孩子不学好，这吃累老尖儿啊！哎呦，家伙，两口子全进去了啊！满满的正能量啊，也有个别臭流氓戒烟不会把身伤，负荆请罪搞对象，没听说过负荆请罪是干这个的吗？嗨，要怎么说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呢？公安部打私黑除四害，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说是啊在这个温州啊最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，呵，众网友齐声大拇哥，齐声点赞。怎么呢？这两天他们那地方下大雨，哗，倾缸大雨，把城市给泡了。群众打电话报警，快来吧，民警同志，有一位啊，水里头给电着了，水深呐，电线是漏电了，怎么着不知道，啪嚓给电躺下了。民警小叶同志来到现场处理这个事情，一看知道水里头有电，那我也得下去伸把手啊，要不然这受伤的这拽不上来啊。刚一下水，滋啦一下子，电的是浑身剧烈的抽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忍着剧痛把伤者给拽上来，他也受伤了，住医院了。正能量吧啊，还有那负能量的，哈，这也得说说呀，是吗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，事情发生在山东，有一姓丁的带着女朋友啊去看大夫。什么大夫呢？牙医啊，就是口腔科。他女朋友说是牙龈呢也不怎么不舒服，这个检查完了之后呢，拿着检查结果找大夫，大夫就拿着报告啊手里面这么看，得看得仔细点啊。哎呦，这姓丁的急眼了，哎呀，你看什么？你看，您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大夫说：“你着什么急？我这还没看明白呢。你看什么？你看这，好家伙，这位气性太大了，上去一拳把大夫眼镜给踩了。大夫一看坏了，我得去眼科是吧？您这牙科这病我先看不了了，我得先去眼科看病去。你把我眼镜踩了呀？好家伙，右眼眉骨那个地方打的是皮开肉绽，姓丁的呢抓起来了。”哎呦，你这玩意儿受不了 ，hold 不住啊！这个谁呀？戒烟呐，戒烟！哎呀，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老烟民啊，纷纷反映，哎呀，活不了了！哎呦，这太伤身体了，是吧？抽烟是伤身体，不是抽烟没事啊啊，戒烟活不了了，好吗？不抽烟它影响身体平衡，你打破了。大夫说：“您这都跟哪儿长的这学问呢？”谁听说过？哪有这理儿啊？ 说白了就是不想戒烟，是吧？戒烟当然比那个戒断毒瘾那还是容易多了，但是呢，他毕竟有那个依赖性，找辙呢，是吗？哎呀，这玩意儿浑身难受啊！你看看，一说这抽烟，哟，好处多了去了，嘿！ 你不抽，我这宇宙祥言的，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。你不抽我宇宙祥言，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。你不抽我的宇宙祥言，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。没有宇宙祥言，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。我们宇宙祥言，历史悠久，经验丰富，设备完善，技术一流。请您记住，电报挂号1-6625，电话不管3721。 这关键他得用药啊，不是我说的意思，就是他得保养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吃药他有，他这是也有讲究啊。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嘛，保障中药的安全。反正说错了，怎么呢？中药就是保障我们患者安全。对啊，他前提是中药本身他得安全。有一中医大夫，当然这话有点夸张啊，说了中医将亡于中药。嗯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不开药这怎么治病啊？嗨，这中药讲究采摘的时间，有那么个说法，3月阴沉，4月蒿，5月六月当柴烧，就是他这个是有讲究的。可现在呢，采集中药讲究叫抢青，抢着采，抢着卖，是吧？当归的这味中药最好的种植地点，历史上在岷县那个地方。现在呀，好，各地都种啊，就是利益驱动，想挣这份钱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人家采药老人他不易呀，采啊，对呀，这历史上有吗？ 我也要表一表报国之热心。 你瞧见了没有？这采药得上山上采去，深山老林里头那才有好中药呢。大棚种植那玩意儿差哪儿去了，是吧？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吗？他都不对路子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重庆一小男生，小伙子，这就是头几天的事情，大晌午头，呵，烈日炎炎，在重庆工业技术学院门口。有一小伙子身上背着荆条藤条，赤裸着上身，哭腾腾是双膝跪置在学校的门前。你说明白了是吧？找蔺大人来了。蔺大人啊，负荆请罪嘛，这是这个历史上再论他有假啊。找蔺大人，蔺大人是男的吧？多新鲜的啊，他找的是女的，女朋友。说头几天呢闹别扭吵架了，来这儿道歉，请求女友的原谅啊，这么个负荆请罪呀、啊！哎呦，说到这儿不得不放京戏了，得罪了啊，得罪了啊！各位不爱听京戏的朋友们，太得罪您了，这我是实在没辙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得给孩子普及一下历史知识啊！负荆请罪这成语打哪儿来的呀？是谈恋爱的事儿吗？ Oh!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了话外之教育后人不宜迟》，说说抗战纪念日版，我是李欣儿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，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在这儿呢，谢谢咱们一位名叫阳光的网友朋友给我发一微信，就说有的听众啊，说是看看要行的话呢，立心表现不错是吧，他们听着可心的话呢啊，到什么地方给我投张票去，选什么呀，叫做听众喜爱的主持人，这我实在是觉着愧不敢当。但大伙儿要投票呢也问我说是哪儿投去，我也不能不告诉您呢，这我跟您藏着掖着干嘛呀，但是我真不知道，哈哈。结果这位阳光师傅说了，微信上能投啊，他这个考证出来的，微信上加这个听友吧，这就可以投票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人民日报的专门的文章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进展，习近平同志上半年召开5次深改会议，改革再发力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咱们国家劳动力人口连续3年下降，地铁迎来新一轮的建设高潮，中央巡视组第二轮专项巡视已然进驻11个单位。说是记者在湖北调查发现了一些个奇葩的证明，荒唐的背后是推责，说的太到位了，是推卸责任。技术人员缺乏成为制约我们国家科研的一大瓶颈。新华网说4总部啊，部队这边解放军新规定，适度放宽军人使用手机和网络。哎，那么来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北京但凡重污染天凌晨3点起单双号限行，没商量啊，当然是预警是这个要24小时。那么在单双号限行期间呢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公车全天停驶80%。证监会说了，专项核查跨市场操纵违规的线索，有那个犯法的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机关查办，这个也没商量啊。北京晨报说了，北京啊交通这边的官方微信可以查实时的路况啊，这挺好。新京报说北京呢27条城际铁路，嚯，这么老些啊，连通京津冀，你看了没有是吧，我们就都是一家子了啊。这京华时报说是这个密云呢有一辆小轿车逆行撞公交是3死19伤，嚯。环球时报说是美国那边啊，是哪哈啊，他们这个杂志上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出版物吧，发文了啊，叫做新军事战略预言大国的战争，把这个俄罗斯的威胁放到了首位，对中国的调门变得缓和了。怎么看这个事儿呢，要不要当回事儿呢，是当回事儿呢，还是特别当回事儿，还是没必要特别当回事儿呢，这个在我看来见仁见智。但有一节，倘若将旁人的只言片语都当回事儿，甚至特别当回事，乃至于为此事终日忧心忡忡茶饭不思，哎呦，就应了那句成语了。那位说哪句呀，您猜，哎哎，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大报啊，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啊，把功夫下在平时，怎么说呢，说是有时候常常看到政府啊有关部门呐、组织这个活动，冲刺月、整改月、提升月、服务月、活动月啊，我们这几个月这几天是吧，我们就拼命了是吧，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弄完了。当然这个说实话集中解决问题也是应该的，但是呢是不是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平时工作有没有抓得不紧呢，落得不那么实在呢， 是不是啊？你跟老革命你得比比去啊。这话怎么说？人民日报说了吗？1995年开国上将军李聚奎离了将军，老人家岁数大了，弥留之际临终前把孩儿们叫到床前，什么意思？安排一下后事。这遗产我得说清楚了，拿出一张白纸，拿起笔来是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，就这个啊，这就是遗产啊。对了，给孩子们看，孩子们打开一看，这上头写了一行大字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、啊、什么叫党性，什么叫信仰，这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应该比一比啊，比比差距。如今晚上那些个党员干部们是吧，还有那两栖的呢，两栖的要登陆啊，这是啊，不是，嗨，这个人民日报说的，是咱们北京市的事儿啊。对党政机关离退休的干部，有那个在企业社团兼职，这叫两栖，是吧？那边都退了啊，这边还董事长呢，是吗？也太不懂事了。可说呢，这背后是利益上他有毛病啊，这不合适啊，是不是啊？退了吧啊哈。人民日报说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13个地方的检察机关试点提起公益诉讼，应该。人民日报说了啊，这个提了个问题，说如今时下劳动力人口它高不够呢？调查显示偏紧，是吧？这得引起注意啊。光明日报发了一文，不是说那个养老金投资要运营吗？好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有一节要保证安全，这是大前提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，咱们北京前半年PM2.5 浓度降了 15%， 你看外面这天儿，不光那个，北京晨报说了，北京调整了差别电价，限制类淘汰类企业每度加价5毛和2毛，是吧？京华时报说了，咱北京市红会啊，人家说了，捐赠款物使用成本要公开，这就对了。不得了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顺祝大家伙是周末愉快，天儿推好了您内。 四十八九的人来，不问该不该，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留下泪来。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